点。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中间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咱都知道这大雁是一种迁徙动物，春天的时候往北飞，而到了秋天它们就会集体往南飞。相传这大雁南飞的时候，最远只会飞到衡阳，然后再往回返。所以在衡阳有一座秀丽挺拔的山峰，被叫做是回雁峰。每到秋冬之际，成群的大雁落在这儿，等待来年开春，那景色可不是一般的神奇。所以这回雁峰就被推选为南岳72峰之首。不过今天咱们说的这回雁峰，不是说它有多么俊秀，而是想讲述一段曾经发生在这里的爱情故事。雁喜巧遇梦中仙，郎才女貌情意绵。柳郎本是有妻人，又遇无恨反相恋，盼得爱情成正果，情郎入狱苦连连。佳人望君无归期，香消玉殒谷底眠。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南国佳人王又玉上集。唐德宗年间，黄巢起义，这场战争持续了25年，转战了10几个省，您就可想而知，无论这场战役是输还是赢，最遭殃的就是老百姓。为了避免战争，好些百姓举家逃亡，而今天咱要说的这个主人公就在这个逃亡的队伍里。当时有位姓王的人家，一看家乡连年征战，为了保命，这男主人带上妻儿老小就跑到了衡阳，在回雁峰的山脚下住了下来。这王家有个闺女叫王又玉，长得漂亮，那真是脸堆三月娇花，眉扫初春嫩柳啊。而且不光模样俊俏，这嗓子也好，唱起歌来比这黄莺都动听。那个年月衡阳一带还算是比较太平，不过像王家这样举家逃难来的，说想把日子一下就安稳下来不太容易，没钱没地，您拿什么过活呀？一家的人天天为了吃口饱饭竟发愁了。瞧王家这个情形，好些邻居就给王家老爹出主意，不是我说，您家闺女这么漂亮，嗓子又好，不如把她送到衡阳城里做一个歌妓，一来你们呢有口饭吃，二来这姑娘兴许能碰上一个好人家，省得在这儿受罪呀。当父母的谁也不愿意把自己闺女往这火坑里推，可谁成想这话不偏不倚的让王又玉给听见了。他也知道爹妈这日子过得难呐，自己整天在家帮不上忙，他也跟着着急。结果不等爹妈发话，他自己先说了：“爹娘大人辛苦了， 把我拉扯大了不容易，日子过得这么难，都不忘了教我读书认字。我想了，无论您二老同意不同意，我都去意已决，到衡阳城里当个歌妓来养活二老，也算是我报答您二老的养育之恩了。父母一看拧不过王幼玉，只好同意了。衡阳城里太平，在这儿生活的人不光看不见硝烟四起，反而是歌舞升平。王幼玉姿色出众，嗓子好，人也聪明，没多久王幼玉的名字就红遍了衡阳城。当时王幼玉的火爆程度就跟现如今这大明星差不多，甭管您是高官显贵还是大户人家，要说办个酒宴能请到王幼玉来，那这档次不是一般的高。这天御史大夫夏工商正好办事经过衡阳，当地郡守一看御史大夫来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尽尽我的地主之谊，结果下令在回燕峰下的燕峰寺里大摆酒宴款待这位朝廷命官。既然是朝廷命官，那这酒宴的档次自然不会差，各种美食自不用多说了，就连挑选燕峰寺那也是特别考虑的。当时正好是秋高气爽枫叶红透的时候，这回燕峰上一片红色，天上还有成群的大雁从北国飞来，那景色那意境就是看看都觉得享受。当然了，这么重要的宴会肯定少不了名角儿，那就是红遍衡阳的王幼玉也被邀请过来了，为御史大夫献歌助兴。酒席上所有人都是开怀畅饮，而坐在一旁的王幼玉却被眼前这群大雁勾起了思乡之情。衡阳不是他的家乡，他多想回到从小生长的家乡，再看看那些老邻居，再看看那些个小伙伴啊。结果就在大伙酒兴正浓的时候，王幼玉端坐厅中睹物思乡，唱了一曲《燕归来》。歌曲好听，那是因为歌声当中夹杂着感情，王幼玉这悠扬的歌声让在场的每一位都真切地体会到了他那份思乡之心。刚才还是吵吵闹闹的宴席，一下变得鸦雀无声了。当最后一个音符唱完之后，所有人都惊呆了，似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此情此景和这首歌的感受。半晌之后，大家回了回神，这才响起了掌声。御史大夫夏工商没想到自己会在一次酒宴上得到这样的惊喜，在衡阳城里会有如此歌声动情的人。一时兴起，提笔就为王幼玉作诗一首：真宰无私心，万物成书行，嗟尔兰蕙至，远离幽谷清，清风暗柱秀，雨露如其冷，一朝居上苑，桃李让芳心。夏工商回到京城之后，不停地向别人讲述他在衡阳城里遇到的这位奇女子，结果被他这么一渲染，王幼玉的大名不光红遍了衡阳，就连京城都有了不少追捧的粉丝，慕名而来的王公贵族那是不计其数，拜倒在王幼玉石榴裙下的男子那更是数不胜数。王幼玉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出名，虽然身边这些男人不是高官就是显贵，可对于王幼玉而言，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王幼玉只是现役不现身，跟其他少女一样，在他的心里一直在等着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王幼玉在那次宴会献歌之后就成了夏工商家里的常客，只要办个宴会，夏工商就会邀请王幼玉来高歌一曲。而就在一次宴会之上，王幼玉碰到了一个让他心动的男人。这天王幼玉按照邀请如约来到夏府， 别看他的身份就是一个歌妓，可在夏宫商的朋友圈里，他可是一位才女，不光歌唱得好听，而且诗文也不错。就看那些公卿大臣陆陆续续到齐了，相互之间说一些互相恭维的奉承话。王幼玉心里虽然感谢夏宫商能这么看重他，但对于这些官场上的交际，他根本就不感兴趣，也不会主动的献媚讨好，只是安安静静的坐在一个角落。宾客越到越多，王幼玉百无聊赖的瞧着这些人，可是看着看着，突然他的眼神就锁定在了一个人的身上。王幼玉不是头回来到夏府，这些客人好些都是半熟脸，而这个人他可是头回瞧见，而且莫名其妙的，这王幼玉的心里砰砰乱跳，脸颊绯红，他心说我这是怎么了。这人看上去大概也就是20多岁，按咱们现在的衡量方法，差不多呀得有1.78米左右，不高不矮，挺适中的，身材魁梧，脸上棱角分明，一看就是有点功夫的人，可这气质上呢又不像一大老夫，言谈举止总让人觉得挺儒雅，和周围那些高官贵人比起来，这小伙子多了几分英气，显得格外扎眼。要说王幼玉这眼光还真不错，不光是他老盯着人家看，就连旁边这些丫鬟瞧见这位帅哥啊，也都走不动道了。人群里出现这么一位，这夏宫商自然不会忘了引荐呢，一通寒暄之后就把这位公子给带到王幼玉的跟前了。王幼玉当时一看夏宫商把人带过来了，这心差点没蹦出来，手里头啊一直攥着他那香帕，都快揉不碎了。就看夏宫商看了看王幼玉，又看了看这位公子，低头一乐说，柳父啊，这就是我曾经跟你提过的才女王幼玉，怎么样，不是我吹嘘吧，王姑娘的才貌和学问可不是一般人能胜过的，一会儿你若是再听听王姑娘高歌一曲，保准你着迷。王幼玉被这么一说，这脸红的都快发亮了，赶紧低头解释，夏大人呐，看您把我说的，我就是一个平平的女子，不足为奇，比我好的有的是，我可不敢自吹自擂呀，免得让人笑话，您也别拿我开心了，真要是这位公子认识比我更好的姑娘，我这怎么下得来台呀。俩人说话这功夫，这位公子的眼睛就没离开过王幼玉，一听王幼玉这么说，急忙挥手啊，没有没有，姑娘您可别这么说。三个人一来二去的全乐了。经过一番引荐，王幼玉这才得知这位公子名叫柳富，是洛阳城里的世家子弟，因为考功名名落孙山，才改为习武，这次来到衡阳就是打算留在夏宫商的身边帮他做事儿的。王幼玉和柳富头次见面，俩人却是偷偷的观瞧对方，赶巧俩人眼神相对的时候，全都会心一笑。等到了王幼玉献歌的时候，这动人的歌喉一下就把柳富给镇住了。这次宴会回来之后，王幼玉这心里头算是落下病了，柳富的影子总在他心里转来转去，弄得他是一宿都没睡觉。身边的丫鬟跟了他好多年了，说话也没顾忌，瞧出来小姐心里有事儿，就没事逗闷子，小姐啊，您要是喜欢干嘛不说出来呀，看您这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您要是不好意思啊，我帮您说去，别瞎说。那我开心是不是，这柳公子是与众不同，但我哪知道人家什么心思啊，再说了我毕竟是个歌妓，在夏大人那儿别人待我平等，可不是所有人都这么看待我呀。主仆二人就跟好姐妹似的聊了一夜，直到早晨天刚亮，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两个人吓了一跳。丫头赶紧跑到前院开门看看，可前脚刚走， 还没出三分钟呢，这丫头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回来了。小姐小姐，门外有位姓柳的公子求见，您是见呢还是给回来呀？这丫头话里有话，跟小姐逗闷子呢。王幼玉这边一听姓柳的公子，这心里猛一下突突突的快窜出来了。这怎么可能呢？莫非真是他？快，你跟他说，让他到客厅稍等，我马上就来。这丫头清脆地回了一声，转身就走了。实在没想到啊，自己一宿没睡，转天早晨这柳公子竟然亲自来了。可他是为何事亲自到访呢？王幼玉想不明白。其实啊，也根本没时间琢磨了，他得赶紧梳妆打扮，他这一宿没睡，人看着挺憔悴的，得给遮盖住。心仪之人不能让人家瞧见自己这样。一通捯饬，直到王幼玉满意了，对着镜子会心一笑，这才抬腿去了客厅。王幼玉心仪柳父啊，琢磨了一宿没睡，可他哪知道这傻小子跟他一样，自打宴会散了回家之后，这嘴里就没停过，一直念叨王幼玉的名字，也是一宿没睡。直到天亮，柳父等不及了，穿戴整齐之后，急急忙忙的就奔了王幼玉的家。王幼玉迈进客厅大门，就看见柳父风度翩翩地站在里边，俩人相视一笑。身边丫鬟先张嘴了：“柳公子，我们小姐来了，有什么事儿，你们二位谈吧。”说完了，很知趣，转身奔厨房端上一壶茶水，这才下去。王幼玉心里高兴，虽说这一宿总是惦记着柳父，可瞧见真人了，姑娘家家的着实不好意思，脸上也是一阵阵的泛红。王幼玉这边低眉暗笑，可柳父呢看着老师特别焦急，心里有事儿吧又不敢说出来。俩人坐那儿坐了半天，谁都没言语。最后柳父实在憋不住了，杨博喝了一杯茶壮壮胆子，开口了：“王姑娘，我柳父是个直性子，心里想什么说什么。我今天这一大早来，就是想问姑娘一件事儿。”瞧见柳父这表情，王幼玉心里还真是一惊，什么事儿啊，这么严重？抬头看了看柳父：“公子不必多礼，有什么事儿尽管问。我柳某对姑娘一见如故，不知道王姑娘可否有意于在下呢？”王幼玉听完愣那儿了。那位问了：“俩人都互相喜欢，人家柳父都表白了，这王幼玉犯什么愣啊？”其实要说这一见钟情，或者现在流行的闪婚呢、闪恋呢，搁现在没什么，可是古时候这人都比较含蓄，当然了，也有那种当场表达的，但那也是少数。古时候这男女友情一般都是相处一段时间，这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爱意。像柳父这样头天晚上见第一面，转天早晨过来告白来了，实属少见。王幼玉期盼的无非也就是能多点机会和柳父相处，等到了一定时候再互相表白。可谁成想这傻小子愣磕磕的全说了，这可真让王幼玉听完有点吃惊。王幼玉这边半天没言语，柳父那边可急死了，俩眼使劲盯着王幼玉，心说成是不成，你倒是痛快给句话啊。约摸着得过了十分钟，这王幼玉才起身回了柳父一句：“柳公子，您别急，过会儿我自然会回复您，您现在可否随我到后花园走一趟？”柳父这会儿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 既然人家姑娘都说了，那就走吧。就看王幼玉起身前边带路，柳父后边跟着，一直来到花园东头一簇凤尾竹的旁边，王幼玉停下来了，看了一会儿凤尾竹，又看了看柳父，低声吟道：竹映桃花，君子也贪红粉色。 哦，柳父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这姑娘是想考考我， 琢磨了一会儿给回了一句：月穿杨柳，嫦娥圆爱绿衣郎。俩人这么一唱一和，王幼玉心里高兴了，看来这柳父不是个浪荡公子，有才学，我若是把自己托付给他，看来没错。想到这儿，王幼玉转身一笑：公子，好一个月穿杨柳，嫦娥圆爱绿衣郎啊，对得好，小女子钦佩之极。见笑见笑，小生只是献丑而已，以小姐这般兰心蕙质，倒是让小生折服不已呀。这个时候的王幼玉和柳父，那是一个郎有情，一个女有意，俩人互相倾慕，情投意合，就算是定了儿女情长了。可是世事难预料，这样一对才子佳人，幸福对他们而言那只是短暂的，一场又一场的风波考验着他们的爱情。咱们明天接着说南国佳人王幼玉下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北京文艺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87.6， 古代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奸臣、皇后、特务、太监，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北京文艺广播，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哎，一天一个故事，您可别错过了。 这就是我。